世界之外，心境更远。都市拓界车狮跑拓界上市。 锵锵三人行，文道左东兄，导演又在耳机里跟我说了，这是这个黑社会之第三集，叫什么呢？三合会， 三合会，三个合搞和谐了。 这仨人都穿黑衣服嘛，对吧？哎，咱们仨其实算和谐社会的表征 了。我们这是跟随党中央学习了，搞了和谐社会。 哎，真的，我理解和谐社会就应该像我们仨这样学习，对吧？ 可惜咱们这 我们是好朋友，我们相爱，对吧？但是呢我们观点也不同，但是我们可以友好的共同的在一个平台上分享交流。 应该像邓拓、廖沫沙、那个吴晗那个三家村学习。 你就一说就把自个儿当人，你这一般知识分子 是啊，就这样了，这右派死性不改。 对对对， 这邓拓好像是自杀的啊，算了，咱不讲。 我一想你看就是刘关张。我就说咱们这个三合会啊，不是今天得聊点正经事儿了，不能聊黑社会的事儿，聊白社会的事儿 啊。 哎，你知道最近，哎，我觉得北京有些时候真有意思。那天我在海淀区那个，就是整个那个我们那一块儿，凤凰会馆那一块儿，北大那一块儿，我不知道是怎么了，三步一岗，五步一哨，前面警察，现在警察那衣服穿的也挺漂亮，后头是一个不知道是武警还是军人，他站得直直的。那一大片区域啊， 封锁了， 我的车都给叫停就查，但是后来人警察还挺好的啊，窦先生啊，走吧走吧走吧， 怎么了？有谁来的？ 我不知道，我说这得是多重要的人物啊，这三步一岗，五步一号哨， 那个地方现在是中国的资讯的核心点， 对，没错，资讯。 就上次我们也讲过，有几个工人在下面挖洞出事了嘛， 对对对， 出事了以后，他们在抢救的时候很谨慎，不敢乱挖， 对， 就是怕弄得不好停电。你要想那里停电，不仅是几家大学，还有主要的网站都在那， 对。 哎，有 新的新浪、博客、百度，你想这些东西都现在比大学还厉害。 那当然， 那几个总的， 我觉得这些啊，停几天还好点儿。我觉得停几天我能清静点儿。不是，就后来我就查，我是出什么事儿了呢？别的我没查着，可能这咱不知道是什么。但是我确实查着最近北大、清华出了个事儿，就是那天咱们节目还讲那个首富啊。碧桂园的那个 杨国强 是爸爸了，不是把财产给女儿， 对对对， 那个女儿成了二十几岁的女首富嘛、 嗯、 人杨国强做善事，前一出有说叫好事不留名、 啊、 就是捐建了一些事业哈，到后来人才知道哦，原来是他给的钱，对吧？这跟我也挺像的。 行， 他是常捐款。 没不留名啊，但是这回人家干的事儿啊，北大清华都很重视，一家大学给了3000万 啊， 设立这个学者 3000万人民币、嗯、 人民币吧，人民币。杨国，你看这照片，你看杨国强，你看像北京大学捐赠协议，好像是要设立一个什么学者奖金， 嗯， 然后说这3000万是本儿， 嗯， 就每年用这3000万的 做一个基金， 投资的收益， 嗯， 好像得有个1-2百万，我估计就是奖给什么教育事业了，这算是。但是呢，奇怪的是。好多人，人家干这事儿，好多人骂人家， 为什么？ 我看了一篇评论啊，这篇评论甚至讲，就说他在网上看，他发现怎么会大部分人都骂呢？那于是呢，这个人就得出一个结论说，这就可见呢，是不是房地产商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这个形象如许之糟糕？就说以至于他捐钱，大家可能。嫌他捐的少吧，说可能说你那几百个亿呢，你拿出这么多， 对，你现在在广州深圳一个好一点的别墅啊，就1000多万，就俩别墅，他那个开发了多少多少多少，所以我的第一个直觉反应，邵逸夫捐呢，他大学他要捐就是1亿，他1亿不是一个学校1亿哦，他是10个大学10亿，然后呢他对香港就优待，他香港大学一捐就是10亿， 但是徐老师，我觉得这是捐钱，这个不是抢钱， 是 这不是吃大户， 对啊， 就是说，人家的评论不也说了吗？那总比那个铁公鸡一毛不拔，那有些人那么多钱，一分钱都不 赚，当然， 但你说人作秀也好，说人什么也好，还当然很多评论说，那西北地区那么多贫困地区，你怎么不捐？你把这钱说北大清华每年国家。本来就拨很多钱，你像甚至有些人说话，我觉得也够损的，就是说 踏实是为将来自己培养干部呢，就是说将来这事业，说北大清华是不是出领导人呢？这种，但是哎，你觉得这些人说的， 我觉得这种 有道理吗？ 我们要分几个层面来讲。一个层面就是有钱的大学还应不应该捐钱呢？我觉得这为什么不可以？当然可以， 好， 因为你要想想看， 很多 你要想想看，一个人为什么要捐钱啊？他捐钱呢，他除了说出于无私的为了社会之外，他肯定有一个想法，为了自己的想法。这个想法可能包括就是比如说，我也希望我的名字给人家记住啊，或者怎么样，对不对？那么所以呢，在全世界里面有特别的富豪愿意捐钱，比如说牛津、剑桥、哈佛、斯坦福，这大学都很有钱了。哈佛那么有钱的大学，你还捐给他干嘛？就是因为你捐了钱给他之后，你觉得你比较光荣啊，比较有面子。 不是，在香港好像还闹过一回事儿，闹的 那是另一回。 李嘉诚挺糟心的，就是说他捐的那个医院吧， 对， 要不要用李嘉诚？ 不是医院，医学院，那是另一回事儿。这就牵涉到第二个问题了，就是本来呢，你人家捐钱了，我觉得我们现在上回我们才批评嘛，现在很多中国富人啊就不捐钱嘛，现在人家捐了，你就不要骂的那么狠，要鼓励一下，但鼓励呢要往正确的方向。捐钱呢，不是光捐就算了，要懂得捐。什么叫懂得捐呢？我举个例子，李嘉诚啊，坦白讲，我就觉得他不懂得捐。 我先大喘气。 对，怎么个不懂得捐呢？他的十亿是很多的，他捐给港大医学院，然后呢，但他呢，就港大医学院就主动提出来，就提出来说， 不是他的要求， 哎、不是他的要求，但是这有蹊跷的啊，待会儿再说。港大医学院就说，哎呀，那我们太感激了，为了表达我们的感激呢。我们把港大医学院以后冠名李嘉诚啊医学院，这么搞法。后来呢，大伙就骂了，因为你这就看到香港人这几年对地产商也很多不满嘛，觉得经济都被地产商垄断，就骂李嘉诚，你这凭什么要港大医学院那么有光荣历史的医学院改你的名字啊？那个医学院可是出过孙中山的医学院啊，怎么样怎么样？ 这港大的医学院是一个强项， 对，很有名的嘛，在东南亚都很有名的嘛。结果后来呢，李嘉诚妙就妙在这，李嘉诚后来也火了，我看他写了一封公开信回应大家， 是是是， 他那公开信就说这又有什么不对，他等于就说我没要求，但是人家要把这个名字给我，那我就要嘛，这有什么不好的呢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这就搞错了。搞错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捐钱啊，富豪捐钱是个艺术，你不是说我有钱我捐给谁大伙就都高兴，不是的。什么叫艺术呢？它是个公关。你想想看，今天你李嘉诚捐十亿给港大医学院，你发现外面的反应很糟，你要事前做好一个估计，就说我捐十亿出来那是不小的数目，大家应该要高兴。但是我就看到现在我的名声在香港呢，有挺多人挺烦的，嫌我太有钱了，嫌我垄断了，怎么样？那我就要做个很漂亮的东西来维护我的名声。怎么做最漂亮呢？我就姑且举个例子，他可以这么做，我捐十亿给了港大医学院，但是我要求你不能用我的名字冠名，反过来你要 人家还没想到了，先要求不能用我的名字， 对，然后呢不止，你还要反建议，我建议我这十亿捐给你，我要求你改名为香港大学中山医学院，纪念你们最杰出的校友孙中山先生。 哦， 懂我意思吧？ 行行行， 那你这么一搞，那就大家都没话好说，就鼓掌了，对不对？你捐了钱出来还能有这么有气派。我再举例，这种事以前发生过，德国慕尼黑大学名校，你的慕尼黑大学前面有冠名的，它叫做什么呢？它叫做歌德，慕尼黑大学。为什么会冠这个名呢？其实慕尼黑大学呢是收过很多人的捐款，它一开始就是一堆富豪搞起来的大学，这几个富豪联手搞这个大学，但没有人说冠上我们的名字怎么样，他们说我们要一起来纪念我们慕尼黑出过最伟大的人物歌德。 哎呦，这个富豪应该请文道当顾问去哈。 其实都有，那些富豪集团啊，他们请一些文化人作为聊天对象，他们私下真的是有。正好李嘉诚没 找你们了吗？ 不 正好没找到。 我觉得还不止，他可能找，也可能很多人会这么建议。但是问题是到了最后，你知道这个人啊，就是你会想，哎呀，我捐十亿，难道用个我的名字都不行吗？ 我的学校里边哈，很多楼都是人家捐钱的名字。我还跟他们说，我说你捐钱那个图书馆，我们岭南，你弄一个陈寅恪图书馆。是你捐的，那就不得了，对不对？ 对啊。 可是他们都把他们的名字，谁都不知道这个名字，就放在上面。 他们是可能是我觉得是一代富的缘故。 你说 一代富， 我跟你说，你们说这个 对吧、就是？等于乡下修庙修桥一样的道理。 你说这个名啊，我是太有体会了。你比如说，我曾经讲过，就是说有些这种慈善晚会、慈善晚宴，不是我去主持过吗？去两次之后啊，我不大喜欢去了。这倒不是因为这个慈善事业不好哈，我到最后总结的可能是一个技术性的原因。我觉得是不是咱们中国人呢、啊，就包括我们也是这行的哈，搞晚会的水平不高。或者说呢，爱说一些大话空话。 你的意思是有点夸父？ 哎，也不是夸父，就是那种。 怎么讲呢？ 朗诵体的呀，那种什么，那、 啊、 不是别人做的都很好，我这种德行的人在那儿啊，我觉得有点脸红，你知道吗？说这些话，所以呢，有些时候呢，我也不太想去，但是呢，我会说啊，你们那是什么啊？给贫困孩子助学的哈，我是这样，我不去主持了，但是呢，我随个份子，我捐5000块钱行吗？那我没什么钱嘛，我这是很少，我说算我支持一下。结果后来我发现呢，没人理我， 钱太少了。 不是这个问题引起我很多的思考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说，他 人家十亿还弄一个不好名声，你5000弄个没人理。 不是这个名啊，很重要。我广告之后我再跟你说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5000块钱，人家不理我，对吧？人当然，人家搞这个，那都是捐几十万、几百万的，我也不怪人家不理我哈。但是就是说，实际上就可能是在人家的衡量里，你这个人对我的这个事儿所起的作用， 在什么 地方，对，那你真正的价值是你应该给我来做主持人。 对， 我们想，比如说，或者咱有点小名，我们觉得你这个事儿能够对我们这事业有更大的推动。 对， 您说您给我们5000块钱，我们也看不上你那5000块钱，对吧？但是这事儿引起我很多思考，我这人挺较真儿的，就是我现在发现呢，一讲大道理啊，我就会碰到很多这个矛盾和困惑。小为什么不喜欢出的这个要这个名啊？比如说看到一个人心里很心酸，心有所动，悄悄拿出点钱给人家，这个事儿我心里一点也不拧巴，非常顺畅。但是你这个道理要一讲的大了呀，就问题就很多。你比方说我有个问题我闹不清，这过去很多人也说，那么大一慈善晚宴，一桌子就得几万块钱，不是都买吗？吃那个鸡鸭鱼肉，对吧？在5星级酒店租那个很大的什么，然后有人就说，说您弄的那点钱，你为什么不捐给贫困地区呢？你搞的这种东西哈，哎，可是呢，你要讲大道理，人家可能就说了，这个活动我需要扩大影响，我需要搞得很大， 的意义是 它的意义 鼓吹很多善心哈， 对，它会感召更多的人来注意到我们的这个事业， 而不是说做一个电视节目 对 拿广告。 哎，您要是说您做好事不留名，那你叫小善，明白吗？小个人你给点钱，可是呢，我们认为你应该发挥你的作用，应该这个让天下所有的人都知道，都应该做善事，都应该捐钱，这个样这叫大善，你明白吗？我经常在这个小善跟大善之间呢搞不清。 我跟你说，那唬人的， 听 我跟你讲， 好家伙， 为什么呢？搞这种活动，那种慈善晚宴，那种香港不是那种慈善波，他们叫做起行波，那种东西是干嘛呢？其实你说扩大影响， 跳舞 对，其实报上就要传出来啊，那种新闻都是登在娱乐版、名流版、副刊。就大家看的时候啊，我们的心态不是抱着 关心的是谁跟谁撞衫了、 这个、对，我们不绝对不会关心他们搞的那个东西的目的是为什么。所以这种活动它主要要做的就是一帮人他捐了钱，然后呢这个用英文讲叫 self celebration， 自我庆祝，你看我们都捐钱了。第二就是互相来认识一下，结交一下，这是个交际场所。以前呢，我跟你说，我也干过一次事，后来回想也挺傻的。我不是干过一阵子电台的台长吗？ 啊、哦，对对 对，梁台长。 我们那个台呢， 台长 就搞很多这种事儿、就是人家那些香港不是什么东华三院啊，那种慈善机构特别多嘛，那种民间慈善机构，他们那帮一些有钱人什么当了总理啊，捐了钱去搞那些慈善晚会，就很喜欢找我们的电台合作，来去扩大影响。然后我呢，就作为我们台的代表，那我也去了之后，我还要上台致辞，就对着底下一帮富豪。结果有一回我很不识相，我就讲了个什么东西呢？我上台致辞， 我就跟大家说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在湾仔会展中心啊， 嗯， 在那边看满桌又香槟又什么的啊，今天晚上很高兴，但是我想提醒大家，我们今天晚上大伙聚在这里的目的是什么，就是离我们现在吃饭的这个地方，吃鱼翅的地方不足1000米的范围以内，就有很多的家庭，他们一天晚上5个人吃一顿晚饭用的钱是15块港币， 嗯， 所以我们的喝的一杯的香槟是他们能够吃4天晚上的晚饭的钱。 这人应该参加早期共产党 我就跟他们说，各位，就在1000米的范围内，香港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，所以我们提醒大家，我们今天晚上在这里所做的一切是为了1000米范围内的刚刚我说的那一个5口之家。然后说完之后大家傻了一傻，你知道吗？ 对，他们本来想我这个是为了解决一些税的问题啊，怎么现 在那 就傻了。然后后来呢，当然也要鼓掌怎么样，然后后来我下来就大家就该搞，哎，梁淼说得好，是吧？就到后来结果很快的他们就回复他们的心情了，然后迅速的就有人拿一个鳄鱼手提包，我什么城里会什么什么太太捐了一个鳄鱼手提包，起价40万，谁拍卖，就变成那样了。 所以你这叫不通人情世故了。 对啊， 你知道我现在觉得有时候为什么老有人跟我讲这个大善哈，一讲大善我就糊涂，因为我这个人特别小人，你知道吗？你比如说原来孔子不就说嘛，他的一个什么学生就是说这个鲁国啊有一个什么规定，就是凡是我们到外国做人质的，对吧，你要能把他给赎回来，具体我记不清了，你要能把他给赎回来国家给你奖金，然后这个人呢可能给赎回来一个人质，但是他没要国家的奖金。鲁迅不是鲁迅，孔子，鲁迅鲁国的孔子，鲁国的鲁迅，行吧？孔子就跟他说，就跟他学生说，你啊，你不要国家的奖金，你这叫小善。为什么呢？你要领了这个奖金，更多的老百姓，更多人知道之后，知道这个事儿可以领到奖金，他们不就都去什么去救回我们在外国的人吗？好像是这么个故事。我就说，我平常啊也是为了一个最终的大的真善美，可不可以接受过程中手段上小的假恶丑？ 对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碧桂园捐北大清华是大善， 没，咱这 以后北大清华里面盖小碧桂园， 你这瞎开玩笑是不是？不是，我就说有些时候你生活在社会里，你有时候会碰到这种问题。 给你一个五星级的家， 比如说老实讲，有的啊，有一些或少数这种慈善的大活动啊，从终极目的上讲，我就觉得这是大善，是好的。可是为什么呢？我在这个具体的事情上，我又老觉得让我去看着不舒服。比方说演戏，对吧？明明都是事先说好的，您捐多少，您捐多少，您捐多少， 那个是假的。就是说，这个都捐多少，那边那个人举牌子，这是事先安排好的。 拍卖不一定，拍卖不一定， 不一定，但是这是我见过的，有的 是 有个别的吧。就是说，那这种东西，当然你该怎么看？所以你就碰到这个问题，是好事啊？那人家演个戏，做一个晚会嘛？你怎么这么不通人情世故呢？ 哦、是演戏的，我很受鼓舞啊！我看过这样的节目， 这就是大 这里边有一个演员，年轻轻的演员，一弄就是几十万。我心里在想，我现在要几十万，几十万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啊！我心里在想，要我就不舍得捐这个钱。我想，哎呦，这么个演员，平常我还不大看得起他了。哎呦，这一天一刹那，我觉得他很光荣，很高大了。 不是，有 你说是演的， 有捐是真的， 也有现场 真的捐吧？ 有现场即兴生发的一时冲动的。我指的是说，一个单位你要搞这么个事儿，对吧？我这个善款要捐多少，我得有一些基本盘吧， 嗯， 对吗？好比说， 别弄到到时候一个人 都大老板，你那500万是答应 不掉了。 但是咱们晚会嘛，在上台还得 搞气氛， 搞气氛这些东西，我有时候就老觉得这个是好吧，总是好的吧。就像咱说，就像你不要批评人家杨国强，你甭管人做不做秀，对吧？拿出钱来。比那个不拿钱的 是基本上是人家富人的事，咱三个穷光蛋的， 咱们等着请我们当咨询顾问。像刚才问到 的， 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好，现在徐老师给我们读读段子。 对，人家传给我的，就你们不是刚才讲这个捐款吗？就是说他一代富嘛。 有钱老板， 他就讲穷跟富的差别。他说，贫穷时养猪，富裕后养狗。 哎，没错啊。 贫穷时种稻，富裕后种草。 啊， 贫穷时想妻老婆，富裕后想找情人。 贫穷时老婆兼秘书，富裕后秘书兼老婆。 秘书兼情人吧， 秘书那老婆的功能嘛， 对， 老婆的功能嘛， 还有 再来一段，再来一段。 开什么会不清楚，开会坐哪儿清楚 啊？位置 啊，谁送礼不清楚，谁没送清楚，谁干的好不好不清楚，该提拔谁清楚，和谁睡不清楚，睡觉干什么清楚。 我不知道人家为什么传来给我。 所以你但你看这些段子啊，其实是很多的，这 很精彩。 但你看这类型段子这么多，就很反映到就整个中国的这个富裕阶层的，在很多的老百姓心里面是什么形象？其实这是很悲惨的事，对不对？就是。其实我不能相信所有有钱人都是这样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但是问题是，大家都被认为是这样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所以我觉得现在中国这个富裕阶层，你真的需要做一点事情，而且要懂得做。 就是这篇评论就讲到一件事儿嘛，就是说，就联系到现在咱们的富豪跟外国相比啊，房地产的站到前排的比例特别高。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。他说，这对一个社会的工作伦理是一个特别大的冲击。 工作伦理总是裁人，简称总裁，老是板着脸，所以叫老板，总想监视人，所以叫总监，经常没道理就叫经理，让领导秘密舒服成为秘书。 你这是研究语文的现代文学。 对，我就觉得我们的民间文学这个非常值得称赞。 你就说大学啊，我还看着人家有人说呢，说是这个北大清华，还有人说该不该要，我觉得这也不能说不该要的。 你说杨国强给他钱那个， 对啊， 是吧？ 因为有人举例子说，牛津大学曾经有个老板给钱，说当年的牛津大学说要设立工商管理基金，说当时校长说，这么多年的这个人文传统的牛津，我们才不要设一个铜臭气的一个奖项，就拒绝了。 不，他可能提条件，他。